Hi, this is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I'm Jenny. I'm John. John, 今天我们又要到济州看一下。 Right, the upper intermediate series about 济州, that mysterious place. 是啊，我觉得到这个地方的人都很可怜哦，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那我们熟悉的这个赵露，她现在呢，非常的害怕。也很伤心，因为她的男朋友方建明失踪了，对吧？ 对。 然后怎么找也找不到。那这个旅店的老板娘家宴呢，也是有一点奇怪，很神秘。 而且好像很多东西都忘了，是吧？ 对啊，脑子不太清楚。那还有一个徐文涛，是一个这个男人，他好像知道的事情很多，但是呢，又不愿意全部说出来。 对，所以现在赵露也不相信他了。 对啊，他能相信谁呢？好像有一个小孩子，空落族的小孩子，一直 就是一个当地人是吧？ 没错，一直在帮他。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课文啊，其实里面有三个人，一个呢就是空落族的小朋友，他会告诉这个赵露一些事情。那后来呢，赵露好像要去找家宴谈了。 那我们看一下谁会发生 mental breakdown 哦，精神崩溃。赶快听一下今天的对话。 建明来过济州，他杀过人，怎么可能呢？可是为什么家燕和徐文涛都说他来过？我到底该相信谁？ 阿姨，你怎么哭了？ 小朋友，是你呀，阿姨很害怕。 阿姨，你别怕，建明叔叔很安全，你放心，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会保护他的。 你是怎么认识叔叔的？他以前来过这儿？ 嗯，我小时候叔叔来过。 他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大人说谁也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 什么事？建明做过什么事吗？ 阿姨，你别问了，我真的不能说。 你告诉阿姨好吗？我保证不告诉别人。我们拉钩。 好吧，拉钩。叔叔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的，有一个人死了，后来叔叔就走了。 什么？死了？是生病死的，还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阿姨，我要走了。 小朋友，你带阿姨去看建明叔叔好吗？小朋友，你别跑。家燕，建明以前来过这里，你那时候就认识他，对不对？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你少装糊涂，我已经知道真相了。 什么真相？我在济州住了这么多年都好好的，可你一来就发生了这么多怪事，都是你搞出来的。 你怪我？你居然有脸怪我？ 你少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行了，你别装了，我都知道了。建明三年前来过济州，而且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的。 就算他来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结果有一个人死了，这你也不知道？ 谁死了？没人死。你胡说。没有。你走开，走开。啊啊！ 家燕，家燕，你没事吧？ 你走开，别管我，没有人死。 家燕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她肯定和这件事有关系。 片。家业建明这个人死了。建明真的来过济州，他们认识，难道他真的杀过人？ OK, Jenny, 今天的对话不是特别难， 嗯 啊，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谈谈。 是啊，虽然很长啊，所以这个长度不等于难度。 对。 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这个用法叫做说出去，是空落族的小孩子说的啊。他说大人说谁也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 对，这个说出去， 嗯， 我经常听到说出来 啊。那去和来呢，和方向有关，对吧？ 对，但是这里方向有什么关系？ 这里的方向呢，你看，比如说我自己知道一件事情，对吧？是在我的心里面的， 嗯。 那如果我要告诉别人，就是从我的心里面说出去， 从我这里到别人， 对，就是把这件事情说出去。那你刚刚说的说出来呢，就比如叫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不知道，然后我要跟你说，这样快告诉我，说出来说出来 啊。 OK, 因为这件事情是在你的心里，然后呢我要让你说出来告诉我。 好，那我要保密的事情我不能说出去， 对， 但是我要你告诉我，你要说出来，是吗？ 没错 啊。 OK, 这个去和来，嗯，脑子里要先多想一下啊，然后你就能够了解了。 对，其实很简单的，是不习惯。 对对对，是的，出去出来。好，那么你有没有发现赵露是非常懂得和小朋友沟通的？ 为什么？ 每一次这个小朋友就是有很多事情不能说出去，但是呢，赵露总有办法让他说出来。 那这次办法是什么？ 这次是说，你告诉我，我保证不告诉别人，而且呢，我们拉钩，就拉钩代表我会讲信用，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拉钩就是 pull hook。 对，两个小拇指，像钩子一样的拉在一起。 So, and is this what we call in English a pinky swear? 对啊，中文就叫做拉钩。是非常形象的啊， 嗯， 在拉嘛，然后这个小拇指又做成一个钩子的样子。 那对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个 非常神圣的仪式 啊。对对 ，like a sacred ritual 。那你到几岁的时候发现这个没有用了？ 我好像没有这样做过。 哦，是吗？我到现在还做呢。 可能是没有人相信我吧。 好，那今天小朋友告诉赵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建明以前来过济州。 对，好像家燕也说过，是吧？ 对，而且呢，还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的。最重要的是呢，最后有一个人死了，对吧？所以赵露就想，哎，家燕肯定知道这件事情。 对， 嗯，他就去找他，我们可以说理论 ，confront。 理论。 对，理论。 Doesn't that mean theory? 哎，不是，这里是一个动词。意思是跟别人辩论讲道理 啊。 OK 啊，那么没想到家燕说，哎呀，我们以前都好好的，你一来就发生了 很多怪事，对吧？他就在怪赵露。 嗯， 那么赵露也很生气，他就和家燕说，你居然有脸怪我，你居然有脸怪我。 那这个有脸怪我， 嗯， 这个怎么用？ 哎，中文里面我们看到脸啊、面子有关的事情呢，就知道它是和这个我们说的廉耻、耻辱，就是 shame 有关系的啊。 Face。 对， 嗯。 那这里他说你居然有脸怪我，其实是一个反问句啦，意思就是你没有脸，你没有权利来怪我。 Yeah, it's like you have the nerve to blame me. 对。那么有脸呢，使用的时候经常是这样反问的，就他的意思都是否定的。 那我不太会说我有脸做什么事情。 没错，这样会很奇怪的啊，千万不能这样说。 那没脸也可以说，对吧？ 哎，对，比如说我没有脸见人。 So that's like I'm too ashamed to see anyone. 对， 这个见人，这个人是具体的人还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嗯， 就是社会 啊，社会大众。如果具体的人的话呢，就是我没脸见爹娘，没脸见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我没脸见某一个人啊。 明白了。 嗯，哎，我们这里有看到一个词啊，叫做结果，但是它的用法呢和平时不太一样啊。 对，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有时候是表示一个因果关系，对吧？ 对，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造成了后面的一个结果。 Yeah, so it means like as a result. 没错。 但是这里不太一样吧？ 对，这里是赵露在和家燕说，建明三年前来过这儿，结果呢，有一个人死了。所以他这儿的结果不是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 You can't say because they came together, someone as a result died. 对。 Like it's not a direct result of coming. 嗯，那这里的结果呢，就是最后的意思。 Like in the end. 对。 嗯。 所以它是表达总结，对吧？哎，所以记住结果呢有这个两层意思啊，一个是因果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表达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那今天这个家宴呢非常的戏剧化啊，最后好像就是崩溃了嘛。 那 yeah, there's our mental breakdown. 是啊， 崩溃了。 对，崩溃了。济州这个地方是让很多人崩溃的地方啊。因为赵露 也说过，哎呀，我不行了，我快要崩溃了。 嗯，现在是家宴的。 对，他最后呢就是好像躺在地上哭啊那样的感觉。所以呢赵露他就自己在问自己啦，为什么家宴反应这么强烈，对吧？为什么他的反应这么强烈？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强烈。 嗯 啊，这个词 对 怎么用啊？ 其实强烈经常被用来形容感情情绪，比如这里是他的反应很强烈，对吧？也是一种情绪。 It's like violent or intense. 对， intense 这样。或者你可以说就是爱情很强烈，我对你的爱很强烈，或者我对你的恨很强烈。 但是也可以强烈要求吧。 对，和动词一起来使用啊。我强烈要求做一件什么事情。 那现在我们在形容反应。 嗯， 那反应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反应？ 哎，和强烈很相像的一个激烈，你也可以说反应很激烈。那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过度的，对吧？可以说反应过度。 So it's like overreacting. 对，不要反应过度，或者很口语化的，我们就说，哎呀，你不要那么大反应，或者你不要反应那么大。其实也是 overreacting 的意思。 那还有没有反应这样的反应，对吧？ 没什么反应，或者反应很冷漠，对吧？很冷漠。 Indifferent, OK.、 这都是形容感情的。 好，然后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是吧？ 对，就是赵露他偷偷的跑去家燕的房间，就在那里翻他的东西，然后呢翻到了一张照片。 那对话我们再听一遍吧。 好。 建明来过冀州，他杀过人，怎么可能呢？可是为什么家燕和徐文涛都说他来过？ 我到底该相信谁？ 阿姨，你怎么哭了？ 小朋友，是你呀，阿姨很害怕。 阿姨，你别怕，建明叔叔很安全，你放心。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会保护他的。 你是怎么认识叔叔的？他以前来过这儿？ 嗯，我小时候叔叔来过。 他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大人说谁也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 什么事？建明做过什么事吗？ 阿姨，你别问了，我真的不能说。 你告诉阿姨好吗？我保证不告诉别人。我们拉钩。 好吧，拉钩。叔叔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的，有一个人死了，后来叔叔就走了。 什么死了？ 是生病死的，还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阿姨，我要走了。 小朋友，你带阿姨去看建明叔叔好吗？小朋友，你别跑。 家燕，建明以前来过这里，你那时候就认识他，对不对？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你少装糊涂，我已经知道真相了。 什么真相？我在济州住了这么多年，都好好的，可你一来就发生了这么多怪事，都是你搞出来的。 你怪我？你居然有脸怪我？ 你少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行了，你别装了，我都知道了。建明三年前来过济州，而且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的。 就算他来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结果有一个人死了，这你也不知道？ 谁死了？没人死。你胡说。没有。你走开，走开。 啊啊！ 家燕，家燕，你没事吧？ 你走开，别管我，没有人死。 家燕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她肯定和这件事有关系。照片，家燕，建明，这个人死了。建明真的来过济州，他们认识。难道他真的杀过人？ Jenny, the story is all coming together now. 是啊，最后这张照片上面有三个人，对吧？有建明，有家燕，还有一个神秘的人， 应该是一个男的。 那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结果会怎么样呢？其实不用等太久啊，这个故事就会有一个结果了。 So Jenny, we're not just making this up as we go along, right? 当然不是了，我们是向所有高水准的这个制作都前面想好了，都制作好了，然后才推出。 This is not lost. 不是。 So Jenny, how do we say that? We're not just making this up as we go along. 哎，就是我们不是一边播一边写，对吧？一边播播客，一边在写这个故事。不是的，我们都想好了。 Yeah, so if you want to guess what's going to happen, it's too late for us to change it just to spite you. 对呀、啊。但是你可以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用户经常会来告诉我们他的想法，然后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比我们自己的要好多了所以这样才要有一个 ChinesePod 这样的一个 forum 一个平台嘛，是吧？ 对，我们要谢谢我们的用户。 好，今天精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As much as we love to talk about ourselves,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we'd rather hear what you have to say. Ken, Jenny, and a cup of coffee. That's my morning. It's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 pod.